第十四拜，一心观理，无量光寿，是我本觉。起心念佛，方明始觉。托彼依正，显我自心，实本不离，直趋觉路。暂而相违，变堕无明。故知正变之海，遂入众生心想，极光真净，不摄一切情迹。微妙难思，绝代圆融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理，无量光寿，是我本觉。这就是讲的三觉。三觉是本觉、始觉、究竟觉。人人都有个本觉，一切众生也都有本觉，但是众生因为他迷了吗？他成了众生了吗？就不觉。这众生是不觉，他没有觉悟。他虽然本觉是跟佛一样，但是现在他完全就为追求声啊、香啊这种享受，世间这些欲望、情欲、物欲、物质的这些刺激，他为这个所求，玷污了他的身啊、心啊，他不觉了。人人都有本觉，但是现在是迷了，有无明，有妄动，自己心中妄动，就有了无明。有了无明之后，沾染越来越深，你就完全变成不觉了。现在众生是这个样子，人还是好的，还有众生更愚痴的，有更残酷的，互相就是杀呀。那怎么能够恢复本来呢？所以因为本觉人人都有，但是他不觉，不觉之中怎么才能够恢复本来？就要靠始觉，开始的觉悟。你有始觉，你才可能收复失地呀，还我山河，才能够彻底。那么有了始觉之后，是不是就可以了呢？你始觉要合乎本觉，很要紧，是始觉合本。你的始觉要合乎你的本觉，这样达到究竟觉，这才是成佛了。真正的成佛了，不再迷了。虽然现在我们等于，反正这个譬喻，没有一个譬喻能够从各个方面都恰当的。用矿做个譬喻，就是恢复成佛之后，不再迷了。我们虽然有本觉，就好像矿里头 有金子，你必须锻炼了之后炼成了金，这个成功了，那就是究竟觉。这个成功之后，你这个金子不会再变成矿了。无量光寿是我本觉。无量光佛、无量寿佛就是我们的本觉呀。怎么算始觉呢？我们起了心，发起了这个心来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才叫做始觉。所以一般的你信了佛还不足够完全能够成为始觉，这个念佛是很重要啊。所以十地菩萨、每地菩萨都不离念佛呀。所以你不管修什么，你必须在你起心念佛之后才是真正的始觉。从不觉你就要开始结束你那个不觉了，趋向究竟觉了，你就要产生始觉。产生始觉就是要靠念佛呀。托彼依正显我自心，这八个字好啊。我们借托要靠，托靠啊，借托靠彼土，就是托彼，彼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依报和正报。依报就是国土，黄金为地，泉池交流，宫殿，种种的庄严，这是说依报。正报就是佛菩萨大众，这都是正报。我们要假托，要依靠彼土极乐世界，正报佛菩萨，依报种种的庄严，来显明我自己的本心呢。所以我们这么讲，要观想极乐世界，想阿弥陀佛什么什么功德，这一切一切都是帮助来显明我们自己的本心呢。十本不离，直趋绝路。我老念佛，我这不就是叫始觉了吗？我所念的是什么呢？念的南无阿弥陀佛，那就是无量光佛、无量寿佛呀。我所念的就是本觉呀，因此我始觉所念的就是本觉。我始觉不就是没有离开本觉吗？这不就是始觉和本吗？所以产生始觉还得要始觉要合于这个本觉，这样才直趋觉路，直接走上究竟觉的觉路。所以佛是三觉圆满， 本觉、始觉、究竟觉都圆满了，就是佛。咱们现在很荣幸的是在本觉出生始觉，要念佛了，这个是始觉。你只要始觉不离开你这个本觉，老念就直取觉悟之路。那么假定是最殊胜的情况，即生就证无生法忍。有这样的，晋朝有一个穷人，生活很苦，知道这个法门，他就拼命念佛，发了大菩提心，结果佛就现身给他说法，他就现生证了无生法忍，就成菩萨了。他后来往生之后，七次到世界来，世界上人都不知道。直到清朝的时候，在祭坛上才把这个事儿说出来，说了很多开示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韦提希夫人、观景儿子太坏了，儿子要杀父亲，他要去救丈夫，不许给他东西吃啊，饿死他呀。他把果酱什么之类的东西涂在身上，涂在身上去见丈夫，丈夫就吃他这些东西就活命。后来儿子说，这个老东西怎么这么些天不死啊？别人说，皇太后来看他，带东西，他就要杀母亲呢。大宰相说，我不干了，自古有杀父之国王，还没有杀母的国王，我不给这样的皇帝当宰相了。他才没有杀。皇太后很苦啊，就求佛呀，佛就来了，给他说法。于是他见到极乐世界，他当时正无生法忍，儿子太坏了。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念佛，不是说只有在往生临终，不过绝大多数是如此，在临终才能显现的。极特殊的，你可以证到是一心，那就把见思惑就断了，证到理一心就破无明了。破无明有四十几个层次啊，所以华严是从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每一个都是十，三十个位次，这是三贤。从初住起就开始破无明，里头再有三十个位次，到初地那又十个位次，然后等觉、妙觉，最后一分无明破尽才成佛呀。所以破无明也不是一下子，破了无明的人就应该都是一样，那很不一样，还有四十多个不同的情况，一层一层的，就好像我们一个铜东西 把它擦一擦，露出一点本来的铜的光，那你可以高兴啊，你认为你是擦得出来的。但是这擦的过程，那还要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还有40多个位次。所以我们只要是就净觉，那全部擦干净了，全部无明破尽了，十本不离，就直趋绝路，暂而相违，便堕无明。暂而，这么很短的时间，你这个始觉和本觉分家了，相违就是分家了，彼此相悖，没有去和本觉，就马上堕落在无明里头了。无明就是不觉了，就是迷了。所以我们要成就的话，就要破这40多品无明。在修行过程之中，所以无明就是要破除。我们修行就是行和解要并重，解而不行是增长邪见。我只是去研究，看了很多书，懂得很多东西，我到处给人讲，而并没有按佛所说的去做，这叫做解而不行。解而不行，你所进步，你所增长的是什么？只是一些邪见呢，那并不是正见呢。行而不解，有的人就只知道念，什么也不懂。这个什么都不懂很危险呀。很多人他念佛，他说我念一句佛，死后多个元宝。他的愿就是死后多元宝，因此他就不能往生啊。将来就是满他的愿，他就元宝多一些呀。佛都不勉强你，你的心愿，除非他放弃了，他不放弃就老是这个样子。我曾在居士林碰见一个人，他说我没有什么，我的心愿就是我念这一切，他就要什么谁死了让他能得到好处。所以我这个大妹，他说我只要求我死的时候好一点，因为他看见我母亲和我岳母死得很平安，而他自己的婆母和公公死得很痛苦，所以他说我就是求这个。他说往生那我还有希望？没有希望。这种人很多啊，所以就是行而不解，增长无明啊。我们要破无明，你只是去修，你不理解，你长的是无明。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要行解相知是很重要的。所以静修解要就是这个好处，我们很快的 能够深入了解佛教一个纲领，有了纲领就好办了，然后以这个为核心，再进一步的随缘去行解相知呢，相互促进呢。故知正遍知海，虽入众生心想。观经上有这个话呀，诸佛的法性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。后来又说是正遍知海，从心想生。我们都知道正遍知，正遍知是佛的十号之一，遍无所不知，正知这个正遍知，所知者如海呀。这个正遍知海就进入到一切众生的起心动念，不但是佛，观世音菩萨都是如此的。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，一步一步的打破能所，最后都没有，就是要灭，灭也要灭掉，生灭灭矣。生灭这个灭，连灭也灭了，就即灭了。即灭现前，即灭现前不是断灭，忽然得两种殊胜，生灭灭了之后得两种殊胜，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，跟一切佛同一的慈力，可以去救度，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，和一切众生同一个心，在那儿求佛加倍。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吗？观世音菩萨发心，就发了这个心，正的果也是如此，就是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，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。所以众生如果求救，观世音菩萨马上就可以解决，感应了，马上就知道了，同你的悲仰。但是他有同一慈力，有如来的慈力，慈力就到你身上了。所以这个寻声救苦、念观音灵验得救的人多到不可说，现在还是多得很呢。正遍知海，虽入众生心想。可是大家要知道，极光啊，长极光土啊，是真实的净土，它不牵涉一点点的咱们这个情和计呀。众生是情想啊，都是一些考虑呀、计算呢，不牵扯一丝一毫的情计。楞严经说，情和想，人类的情想居中，情要再多，畜生、鬼；想要多，就是天界。想、理想，所以我常常说，感情要符合理想啊。 佛法就是说，大佛顶首楞严经，纯情即尘，入阿鼻狱。纯情则堕，纯情就堕落了。情越多，就往下走了。纯想，这个想就离开情和情的对面。说理想还不大够，是纯想即非，就是不牵涉这些情啊。所以这一切追求物欲，追求名利，眷属儿女，种种的感情都在这情字里头啊。因为你这个就有所思，有所思就不可能是大功啊，就没有那个普遍的心啊。你只是在这个有，所谓有缘词呀。佛是无缘词，同体悲呀。有缘词，你跟我有缘，我们是这个因缘，所以我对你好，我愿意帮助你。而这个善心就不算十分伟大呀，但总之还是好事，是有缘词。佛是无缘词，不是靠这个因缘的。我同等都要救度，同体悲，任何一个众生就都是我身上的本体呀，他的病就是我的病啊。所以佛菩萨是伟大的，不设一切情迹。这些情迹众生，这些属于情迹，就比情还要什么，就总是要考虑。比如我修法修得怎么样，这么好不好，今天修得殊胜不殊胜，总是在那儿计算，总在那儿有所求，有所等待，这就陷于有为了。只有到了极光真实净土，这个法身的境界，不牵涉一切情迹呀。佛是虽然入到众生心想，可是佛并不是牵涉到我们这些东西，他都啰啰嗦嗦都带到他佛的正遍之海里头，他一点都不牵涉这些呀，是真实的清净。因此我们如果要成就正遍之海，同样的也是应该不设一切情迹。所以这个老实念就是这样，在念的时候一切不考虑，就是这一句，就是这么一句跟一句的念呢。我常常说，咱们这么念的时候一切都不换呢。比如说见佛见光，都不能拿我这一句清清静静再念来跟他做交易去换呢。这要坚持啊，不设一切情迹。微妙难思，这个事情是非常微妙的，妙到了更加深入，更加细致， 所以有的时候，我们用这个显微镜下的世界来形容。它太小了，你看不见，它很微呀。然而，它这个里头还是许多的事情啊。拿这个来形容这个庙，这个庙不是你肉眼所观察到的很粗的结构，你能发觉的很有限。微妙就好比你要借助仪器才能知道啊。所以这样的始觉合本，托彼一正，显我自心，这一切都是微妙。难思是难思之法，不是我们很简单的用我们现在这个头脑去思考能把它想通啊。那现在我们要求什么呢？我们先要求能够理解是更好，首先去养性。因为刚才说的，有的文句是哪部经里头的话，哪部经的话，那就都是佛所说的吗？我们这块儿，这些经文都是佛所说的，我们就应当知道它必然是正确的。但现在有的我已经接受了，有的还不能接受，但是我可以让大家放心，今天不能接受不要紧，你只要老念老念，你都会一天比一天明白的，自然自然就会。不要一定要请人家讲，你只要老反复的看来看去，或是念来念去，你就变了。所以这是佛恩呢，这是佛法的殊胜就在此，绝代圆融啊。这一切是没有对待的，一有对待就是二啊，就是矛盾呢，就是我们世间了，这是离开对待了，不是对待的法。所以没有对待法，你还比较什么？本来是绝代的，是圆融的，是彼此没有妨碍的。对于圆融和不圆融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比方吗？水，你可以往什么样的容器倒进去，它都是恰当的，都很合适。同样的水，电冰箱里头冻成一块冰，你这块冰，你搁在什么容器里头，它都不合适。有的搁不进去，有的搁得进去也不恰好。那么这个水它就是圆融啊，这个冰它就不圆融啊。那么这个冰和水的差别在哪儿啊？它就是多一点寒气，它凝结了，去掉了这个使它凝结的这点寒，它就是水了。所以这就是这样，这一些是绝代的圆融。